美丽的小鹿。鸭先生的小屋前有一条长长的小路，小路上铺着花花绿绿的鹅卵石，小路的两旁开着一朵朵美丽的鲜花。兔小姐慢慢地从小路上走过来说，呵，多美的小路啊。鹿先生轻轻地从小路上走过来说，呵，多美的小鹿啊。朋友们都说鸭先生有一条美丽的小鹿，他们都喜欢美丽的小鹿上散散步说说话。可是过了不久，美丽的小鹿不见了，一堆堆的垃圾堆在小鹿上，苍蝇在小鹿上嗡嗡地飞着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原来是鸭先生把吃剩下的饭菜随手往小路上一扔，把泥巴、菜叶和小瓶子也都往小路上一扔。兔小姐慢慢走来说，呀，美丽的小鹿不见了。鹿先生也轻轻走来说，咦，美丽的小鹿哪儿去了？天哪，我的美丽的小鹿哪儿去了？鸭先生也叫起来。他看着看着，突然一拍脑袋说，我一定要把美丽的小鹿找回来。这天鸭先生早早起来了，他推着一辆小车，拿着一把扫帚，用力地扫着小路上的垃圾。兔小姐和鹿先生看见了也赶来帮忙，他们提着洒水壶给花儿浇浇水，给小鹿洗洗澡。不一会儿啊，一条干干净净的小鹿又出现了。兔小姐说，嗯，美丽的小鹿好香啊。鹿先生也说，嗨，美丽的小鹿好漂亮啊。鸭先生对朋友们说，让美丽的小鹿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吧。